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5号，星期三，农历3月初9，北京阴，18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抵达赫尔辛基，开始对芬兰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李克强分别就圣彼得堡市地铁发生爆炸，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向普京、梅德韦杰夫致慰问电。 国家发改委负责人表示，高起点、高标准推进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河北雄安新区宣布对土地建设和房地产交易依法管控。 清明节，全国各地通过多种方式祭奠英烈，铭记历史。 环保部督查发现个别企业监测数据造假。 国家旅游局春季行动首轮重点督查，查处86起旅游违法违规案件。 俄罗斯地铁爆炸已导致14人死亡，嫌疑人身份确认。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刘乐赫尔辛基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乘专机抵达赫尔辛基，开始对芬兰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当习近平乘坐的专机进入芬兰领空时，芬兰空军2架战机升空护航。当地时间下午5时55分许，专机抵达赫尔辛基万塔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芬兰政府代表、农业与环境部长蒂利凯宁等在舷梯旁热情迎接。习近平就芬兰独立100周年向芬兰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祝贺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芬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国人民对彼此怀有友好感情。建交67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芬关系始终平稳健康向前发展。近年来，中芬经贸、科技、环保、人文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化。当前，双方正在积极构建和推进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中芬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我期待着同芬兰领导人就中芬关系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规划两国关系发展蓝图。在结束对芬兰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还将赴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芬兰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也是第一个同新中国签署政府间贸易协定的西方国家。此次习近平主席对芬兰的国事访问，也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22年再次访问芬兰。芬兰驻华大使马环雅女士在接受央广记者专访时表示，中芬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央广记者王宗英、张小泉、刘乐报道。 马环雅女士表示，中芬友谊由来已久。 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芬兰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是在1950年。从那以后，我们双边关系就一直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到了今天，这样的关系越来越广阔，越来越深厚。 2013年，习近平主席同尼尼斯托总统就中芬构建和推进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马环雅大使说，中芬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十分广阔。比如，两国在冬季运动领域以及建设生态智慧城市、推进清洁技术创新等领域，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合作机遇。 中国最新的5年计划，这里边我认为有许多领域，比如说创新、教育、环境等等，芬兰都有很强大的实力来提供双边合作的机会。 And I think that in those areas we can cooperate. 分析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芬兰的战略地位比较突出，是中国与波罗的海、中国与北欧区域合作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对芬兰来说，我们理解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广义的，它不单单是一个陆路或者海路交通的概念，同时还是一个空中或者是数字通路的概念，一个连接人与人的概念。所以，这确实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与欧洲的合作，这个提议非常棒。 Between our continents, And that's great.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地铁发生爆炸，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向普京总统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贵国圣彼得堡市地铁发生严重爆炸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深感震惊。中方强烈谴责这一令人发指的恐怖袭击行径。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在这艰难的时刻，中国人民同俄罗斯人民坚定站在一起。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愿同俄罗斯及国际社会一道，加强反恐合作，维护世界及地区和平与安全。当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地铁发生爆炸，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向梅德韦杰夫总理致慰问电。李克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这一恐怖袭击行径，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愿同俄方深化反恐合作，共同维护中俄两国和世界安全和平。 截止目前，俄罗斯圣彼得堡地铁发生的爆炸事件造成14人死亡、49人受伤，俄方将此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将调查事件发生的原因。 我要对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最沉重的哀悼。我已经与所有有关部门进行了交流，我们会调查清楚事件的原因，对事件进行全面评估。政府和联邦机构将尽一切可能帮助遇难者及受伤民众的家庭。 俄罗斯总检察院已经将这一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目前犯罪嫌疑人残肢已被找到，并被送往相关机构进一步检验，暂时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这起事件负责。 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昨天说，三号制造圣彼得堡地铁爆炸事件的嫌疑人身份已被确认。该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说，爆炸案嫌疑人名为阿克巴尔荣贾利洛夫，1995年出生。爆炸案发生前，贾利洛夫还在圣彼得堡地铁起义广场站投放装有爆炸装置的包袋，但包袋没有爆炸。彼得连科表示，经过俄调查委员会安全局和内务部联合调查，以及对车厢里尸体碎片的分析，确认爆炸装置由贾利洛夫引爆。彼得连科没有说明贾利洛夫的国籍，但据塔斯社报道，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早些时候说，爆炸可能由一名吉尔吉斯斯坦裔俄罗斯人制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北京市人口已经达到2100多万，接近2020年2300万的人口调控目标，由此带来交通拥堵、房价高涨、资源超负荷等大城市病，其深层次原因是承载了过多的非首都功能。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规划建设河北雄安新区，下一步有什么工作考虑？何立峰表示，先谋后动，加快组织规划编制工作，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把创新驱动作为新区发展的根本动力，引导创新要素向新区集聚，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作为新区发展的制度保障，根据新区建设需要研究提出相关具体支持政策，统筹新区与周边地区协调发展，有序集中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实现与北京中心城区、北京城市副中心错位发展。 新华社消息，河北雄安新区筹委会昨晚透露，针对雄安新区设立后一些媒体关于炒房人员到新区聚集、房价上涨等报道情况， 雄安新区发布消息说，严格贯彻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精神。安新、荣城、雄县三县已经依法对土地建设、房地产交易等进行管控。雄安新区发布的消息称，任何以收取定金、意向金等变相销售五证不全商品房都属于违法行为，购买此类房屋不受法律保护。新区希望广大群众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不轻信、不传播、不参与各种房地产违法项目的宣传及销售活动。据介绍，雄安新区将严格执行房地产调控政策，严厉打击二手房和小产权房违规交易，严厉打击违规建设，严厉打击黑中介非法销售、夸大宣传、哄抬价格等行为。 昨天是清明节，全国各地通过多种方式祭奠英烈，铭记历史。请听报道。 上午9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哭墙前，葛道荣、刘民生、佘子清等11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家属以及遇难者遗属代表约50多人举行清明祭，沉痛悼念当年被侵华日军血腥杀害的遇难者。84岁的刘民生说，父亲被日军杀害，当时自己只有3周岁。 长时间已经是那感到一些悲痛，也感到现在很欣慰，关心这过去的这些被杀害的这些这个死难者，从国家来讲也非常重视，也愿他们在天子宁安安息吧。 同一时间，在黑龙江哈尔滨市，由41名日本友好人士组成的团体来到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陈列馆进行参观。参观后，65岁的东海林寿子独自一人站在角落里垂泪。 真的，那时候在那边的太残酷了，我道歉。 活动组织者日本遗孤中岛佑八说，他这次率队来到中国，目的就是要让更多的日本国民能够认清历史，正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 今天呢是清明节，一个是祭奠牺牲者，另外一个是在这里对历史加强我们的认识。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清明公祭革命先烈活动也在进行。全体参祭人员手持白色菊花，走进烈士纪念堂绕行一周，瞻仰无名烈士纪念碑，表达对革命烈士的敬仰与缅怀。袁文才的曾孙女袁静燕：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作为革命后代，我是非常骄傲非常自豪的，我会继承革命先辈忠诚和奉献的品质，做好井冈山精神的宣传员和践行者。 在河南周口扶沟吉鸿昌将军纪念馆前，各界群众、中小学生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并向英雄敬献花篮，全体默哀3分钟。扶沟学生齐姿涵： 老师经常给我们讲，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到这里感受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都是像吉鸿昌将军一样的烈士用鲜血换来的。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一定报效祖国。 京津冀本轮重污染天气持续，环保部通报督查发现个别企业顶风作案，在线监测数据造假。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截止目前，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郑州、鹤壁、安阳、新乡、焦作、濮阳、运城、晋城市已经先后启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邯郸、邢台启动黄色预警。4月5日凌晨开始，国一、国二排放标准的轻型汽油车将在北京全市范围内进行。采暖季已经结束，近期扩散条件较冬季有明显好转，为何还会出现持续数天的重污染？环保部回应，除不利扩散的气象条件影响外，近期经济活动增加也是污染累积的重要因素。目前，冬季错峰生产的停产企业，特别是水泥企业，已经大面积复工。从火力发电来看，天津、河北、山西和山东今年以来同比增长了16.8%、4.3%、9.4%和9.3%。环保部副部长赵英民此前表示，污染较重的往往都是排放热点区域。 我们这个在线监控系统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以来京津冀重点工业园的氮氧化物排放量比去年同期也有一定的升高，工业活动活跃了，在达标的情况下，但是它的排放总量增加了。河北的中南部、河南的北部、山东的中西部，二氧化碳的贮存度呢一直是处于高位。就这个区域，我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工业排放今年以来是比较高的。 此外，还有一些企业顶风作案超标排污， 甚至数据造假，蒙骗环保部督查人员。根据环保部机动督查组通报，部分城市应急预案不落实问题突出，比如天津在4月2日下午启动橙色预警并提前发布后，土石方作业、混凝土搅拌站停工管控等措施形同虚设。唐山市金山水泥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未按要求停工。此外，邢台市南县城区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存在在线监控设施弄虚作假，环保部目前已将督查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反馈地方政府，责令整改。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工程师王占山介绍，预计7日后北京空气质量将有望改善。 4月5号，北京市是受到偏东风还有降水的清除作用，空气质量会有所缓解。4月7号前后，北京市大气扩散条件呢将会有比较明显的好转。 国家旅游局近日通报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整治春季行动进展，首轮对云南丽江、西双版纳等7个地区的重点督查取得初步成效，已立案调查86起旅游违法违规案件，40家涉嫌不合理低价游网站被关停。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春节过后，国家旅游局紧盯扰乱秩序的重点问题，截止目前已经立案调查86起旅游违法违规案件，预计罚款超过300万元，取消14家购物场所星级资质和团队旅游接待资格，停业整顿8家旅游购物店，并关停40家涉嫌不合理低价游网站。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刘思民表示，这是针对我国旅游市场最严厉的综合性治理。 因为旅游业呢，在发展的速度比较快，现在基数也比较大，同时呢，也分布非常的分散，所以说行政管理和市场管理的难度呢是非常大的。这个春季行动呢，可以说是以雷霆万钧之力啊，来集合多个部门的力量，是对市场的一次上啊最严厉的是综合性治理。 目前，国家旅游局联合公安局、工商总局，在全国范围内对旅游重点区域、重点问题组织开展了重点整治的春季行动。国家旅游局组成6个督查组，根据投诉情况，重点对云南丽江、西双版纳、江西婺源、湖南凤凰、陕西临潼、四川九寨黄龙、重庆渝中7个重点地区进行了首轮督查。刘思敏认为，整治效果如何，还需要等待旅游旺季的检验。 我们也注意看，在春季以来，旅游市场明显的好转，特别是像云南这样的旅游的不合理低价游的重灾区，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呢，这个现在毕竟旺季哈还没有真正到来，下一步这个成果能不能得到巩固，可能还需要拭目以待。 近日，多位山东蓬莱的出租车司机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原本持有个人名下的道路客运经营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悄然转移给了当地出租车公司，成了公司名下的道路运输证。当地交通运输局解释，此事源于几年前买卖出租车经营权遗留的问题。央广记者吴哲华报道。 山东蓬莱有出租司机在运管部门查询自己的车辆信息，发现个人的户头被改成了出租公司，这意味着司机原以为个人拥有的出租车运营权已经被上交公司。 都是卖房子卖地，几十万买的营业手续，都是个体的，为什么突然就归了公司？我们没有一点知情权。 司机任先生说，蓬莱市以前的出租司机手里都有一个红色的道路客运经营证，这是烟台市运管部门下发的，上面写有司机个人的名字。现在蓬莱市交管局下发的道路运输证业户名称已经改成了出租车队。据介绍，蓬莱市共有617辆出租车，去年9月运管部门使用的运证2.0系统升级到3.0系统，因此打不出来车主的名字，导致很多出租车司机不满。蓬莱市交通局一位姓汤的副局长解释说， 个人没有经营权，这户头本来就应该是公司的，矛盾源于前几年违法买卖经营权留下的问题。 怎么来的这出租车，就是我想干，找到公司，公司出面到这个运管部门申请，运管部门都是公司的户头。 虽然蓬莱将个人经营权收回，但其周边的龙口市和烟台市的部分出租车依然持有个人经营证，这也给管理部门出了难题。 这个山东省甚至全国很多地方都存在这种问题。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甘肃省武威市是全国荒漠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近些年当地防沙治沙用沙多管齐下，沙漠生态治理和沙产业开发取得显著成效。央广记者孟永辉、王岩报道。 这首广泛流传在甘肃省武威市的民歌，讲述了几代制沙人以大漠为家、植树造林的辛劳生活。在武威的最北端，民勤县被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 C 型包围，是我国北方地区最大的沙尘暴中心和策源地之一。和沙漠较劲了25年的民勤县连古城沙生植物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站长陶海泉告诉记者，近年来通过科学治理，当地绿洲植被得到有效恢复，地下水位逐年上升。 这里以前刮大风的时候，家里这个刮进去那个沙尘垃圾的话，就用架子车才能清理出去。那现在这个大风之后呢，这个清理垃圾的时候就用我们拖把机子就可以了。 民勤绵延的土黄沙丘正变为郁郁葱葱的梭梭林。在民勤县县委副书记蔡成成看来，绿梭梭不单单是防沙固沙好帮手，更是带动老百姓致富的摇钱树。 梭梭下面嫁接肉苁蓉，嫁接锁阳，大概呢一亩地的效益在2000到3000块钱。那么前年呢，我们已经整体脱贫了，而且呢我们农民收入已经过万。 巧做沙文章，除了发展沙生种植业，沙漠特色旅游也成为了增收的法宝。通过实施石洋河流域治理，当地以干涸52年的青土湖重现人工季节性水面，形成旱区湿地106平方公里。紧邻青土湖的浩顺村也再度焕发活力。浩顺村党支部书记王新奎： 日托青土湖呢，东西发展这个生态资源，把我们的村民呢变成做产业渔工，把人力来的是接近8万余，可是达到了小康的。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河南多地通过地方立法保护饮用水水源，向排污行为说不。丁酉清明公祭轩辕皇帝典礼在陕西黄陵举行，北京明十三陵司陵文物被盗，请听报道。 河南省地跨淮河、黄河、海河和长江四大流域，承担着保护淮河源头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任。近年来，水源地周边村民生产生活垃圾不断增加，渔业养殖、畜禽养殖、农林种植等活动导致污染地表水源状况比较严重。南水北调中线渠首所在地河南南阳市专门制定地方法规，严惩违规排污行为。开封市通过了《开封市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开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严红新： 禁止从事汪洋养殖、畜禽养殖、开挖池塘、餐饮经营、旅游、游泳、垂钓等可能污染水体的活动，违反本条例，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河南台记者王发燕郑州报道。 丁酉年清明公祭轩辕皇帝典礼昨天上午9:50在陕西黄帝陵祭祀广场准时开始，万余名海内外中华儿女全场肃立，击鼓鸣钟，敬献花篮，代表们依次瞻仰轩辕殿，拜谒黄帝陵，共同为富有象征意义的松柏培土浇灌，以此表达对始祖敬仰、追思和对祖国的热爱。参加公祭典礼的马来西亚华人代表陈佩： 在海外呢，我们一直以炎黄子孙来自称，希望的这个活动呢能够一直办下去，让我们的民族哈更团结，吸引更多海外的华人回来寻根，回来祭祖。 央广记者温超陕西黄陵报道。 有文物保护爱好者在网络反映称，北京明十三陵崇祯帝陵墓司陵50供一对蜡签烛台失踪，疑似被盗，并且配有失踪前后文物对比照片。记者清明节假期现场探访发现，该陵墓15供中间两个蜡签的确不见。十三陵特区办事处副主任王颖介绍，的确发生了文物被盗事件，他们已经向警方报案。 公安部门的这个事儿正在破案，正在侦破。这个事儿出了之后，所有的看护人员全开换了一下。 上述负责人透露，文物盗窃事件至少在去年就已经发生，但是一直没有对外公布。有文物保护爱好者怀疑称，十三陵有关部门可能有故意迟报甚至瞒报行为。央广记者王义群北京报道。 由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企业合作建设的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总承包合同昨天在印尼雅加达签署，这标志着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一项早期重要成果的雅万高铁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我国科学家主导的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在南海北部海域顺利进行，截至目前，决心号插入南海海底的探海神针已超过1500米，这一钻井深度在国际大洋钻探历史上达到全球第7。 湖南省郴州市委宣传部透露， 包括苏仙区副区长周勇在内的多名涉苏仙区43王仙岭道路翻车事故的相关责任人昨天已被免职。三号，一辆双排座货车在郴州市苏仙区王仙岭景区道路景观提质工程植树返程途中发生翻车事故，造成12人死亡，19人受伤。郴州市成立事故调查组展开全面调查。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近年来，少数领导干部泡在会上，埋在材料里，守在机关，时间放在巧言上，下基层到群众中的时间少了，短了。 新华网强调，领导干部应少练嘴，多跑腿，材料堆里出不了真知，办公室里更出不了良策。对领导干部的培养使用，既要看说的怎么样，更要看做的怎么样。 越来越多的人在清明时节追思先贤，铭记清廉。在刚刚脱贫的河南兰考，很多人念念不忘焦裕禄的好。在云南保山，许多人家里都摆放着杨善洲的照片。 中国纪检监察报指出，在追思中铭记清廉，追思是因为感念，感念他们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上。传颂是为了铭记，铭记他们抛却一生名利，只为群众幸福，百姓梦圆。 一些特殊岗位的人群清明节小长假在上班中度过。根据我国相关法规，用人单位在清明节当天安排加班的，应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的300%另行支付加班工资。 光明网点评，既然加班避免不了，那加班费就更不应该缺席。但问题是，用人单位克扣员工的加班费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关键是要相关部门在监管和执法上有所作为，别让假期的加班费沦为纸上画饼。 叙利亚军方昨天否认有关政府军当天在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使用毒气的报道。叙军方一名不愿具名的官员说，叙政府军以前、现在和今后都不会使用毒气。可能的情形是反政府武装在当地的一处化学武器库被击中。 韩国多个民间团体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公众揭露了美军驻韩国首都首尔龙山基地的污染问题，并批评韩国政府和美军没有充分披露相关信息。龙山基地污染黑洞也让美韩计划中的萨德反导系统部署地的辐射污染问题再次引起关注。 菲律宾总统发言人昨天发表声明说，杜特尔特总统已解除了内政和地方政府部部长苏埃尼奥的职务。近来，苏埃尼奥接连受到涉嫌滥用职权和腐败的指控，他的孙子还涉嫌参与非法赌博。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昨天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1.5%的历史最低水平不变。分析认为，这一决定符合市场预期。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开始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近日行程有哪些看点？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张浩森、卫东，主播方亮、文琪。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00。